秋兮细丝断愁怨，相伴到天边。愁秋是风沙和苍茫，那桂树霜透面，谁料影宫窗外奔驰，了偶此生无厌倦。 胭脂爱意似是流水，斩不断你怀恋，分经百意一再心间，掩耳两眼断。 愁透是风沙和苍茫，霜透面，谁料引宫窗外奔驰，了偶此生无厌倦。 胭脂爱意似是流水，斩不断你怀恋，心牵百结也在。 心牵百结也在心间。